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4号举行，大会表彰了荣获学生54奖章的学生，并请获得北大蔡元培奖的教师为他们颁奖。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为青春昂扬的学子颁奖，形象地展示了北大精神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生生不息。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或固有之陋习，立济世之心学，变法维新，努力发奋。 1898年，清光绪帝宣布维新变法，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从此这里成为与国运与民族彼此交织最紧密的阵地。 北大是为了改变中国命运才诞生的，这学校特殊的地方就是跟中国近代史结合的这么紧密。中国近代史确实是灾难深重的，所以说学生进入北大以后都会有这种想法，一旦他觉得到了重要的时期的话，总之要想办法用自己的资粮去站出来，去说话，去做事情。 1912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让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北大师生家国情怀生生不息。 北大有8个字的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爱国。80年前在抗战时期，当时北大、清华、南开这3个高校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几千公里南下求学，对于那个时期的学生来说，这就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去爱国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表现。 改革开放大幕初起，中国奋力追赶世界时，北大学生真情呼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鼓舞着一代代青年学子在属于自己的时代奋斗。 我是77级的，学的是考古，当时第一批毕业以后可能各方面都比较需要人吧，毕业以后就分到博物馆了。我曾经执笔起草了我们国家第一部博物馆管理方面的地方法规，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创新吧，就是敢为天下先，就是觉得有一种责任和义务，就是觉得社会需要了你就要去做。 我当时在北大一共修过27个院系的超过400学分的课程，综合来讲，北大它不单单是一个学术的圣殿，同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台。我毕业以后选择成为一个中学老师，那在这个职业当中呢，我也一直在试图将北大的这种精神传承给我的学生们。 从小的时候，然后北大就是我一直向往的一个学校，来了这里之后，然后发现它就是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这里的同学不断在追求一个思想的革新，然后觉得中国在不断的革新，然后呢我们的想法呢也不单单就是说为了谋求一份好工作，而是顺着这个潮流，然后不断的向前，不断的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 我们来自江南塞北，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教育资讯。市发改委近日批复了北京翰林学院实验学校的项目，新学校位于丰台区王佐镇，将包含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部，并打造成全日制寄宿制的非盈利民办学校。预计到2020年，该校将有部分学段投入使用并对外招生。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它将作为所在地区提供优秀的教育资源，弥补学位需求的缺口，同时还能增加河西地区的教育资源，优化区域基础教育布局。首都高校首届排员演讲比赛日前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本次比赛由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主办，共有来自14所首都高校的19名大学生进入了总决赛。最终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李俊荣获得1等奖，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李娜和北京林业大学的刘俊新获得2等奖。同时，该校开展的体育类的演讲，特别是针对单一的运动项目的演讲，在北京市还属于第一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女排精神的激励和推动下，排球运动在首都大学生心中的分量。经 港地铁4号发布了京港两地中学生地铁列车模型大赛的模拟赛道。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学生亲手制作的地铁列车模型将出现在赛道中。据了解，5月4号起，北京在校的中小学生可以通过京港地铁官方微信报名参加地铁模型大赛。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组委会组织北京市的17个区60余所学校，共有2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培训。学生能够有机会走进真正的地铁车辆段，零距离地接触到与地铁列车有关的知识，不仅有助于他们参加此次比赛，更会对学生的安全文明的地铁出行起到积极作用。迎夏之首，莫春之锤。今天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季节，意味着春季的正式结束和夏季的到来，也预示着农作物开始进入了生长的旺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教育面对面，意想不到开讲了，立夏。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徐纯，北京市第五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获得者，2010年高考文科状元之师，荣获京城魅力教师的称号，担任北京五中首届人文实验班班主任。 想不到开讲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说说立夏。立夏这个节气啊，是24节气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它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夏天来了，春天正式的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们呀，今天应该说是送春迎夏。那么过去呢，有迎夏的这种仪式。立夏的这个夏呀，是大的意思，是指呢春天播种的这个植物啊已经直立长大了。古代的诗句里有迎夏之首，莫春之锤，无可奈何春去也，且将应笋见春归的诗句。这我觉得最为有代表性的习俗是什么呢？立夏称人。什么叫称人啊？按今天话说，就是咱们得称称体重。腰体重不是很常见的事吗？但是立夏不是这样的，是吃罢了中午饭以后有称人的习俗。在这个村口啊，或者是这个院门口，拿一个大的秤放在上面，大家轮流在上面称。那么司秤的人呢，一面呢打这个秤花，一面讲着吉利话。你比如说称老人的时候，他就说秤花87，活到91。称姑娘的时候呢，就得说105斤，员外人家找上门，勿肯勿肯偏勿肯，状元公子有缘分。如果是称小孩呢，那就得这么说了，秤花1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七品县官勿犯难，三公九卿也好攀。打秤花只能里打出，不能外打里。另外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民间传说当中，这个称人是怎么来的呢？是跟这个诸葛亮啊，还有这个孟获，还有这个刘后主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阿斗是吧，有关。因为诸葛亮呢，擒了这个孟获之后呢，孟获是对诸葛亮言听必从，而诸葛亮这个临死的时候嘱托他说，你一年要看望一次刘后主，就这个阿斗。后来呢，他确确实实每年的时候都来看望他，来了之后呢，就是立夏日来看望。最后呢，刘后主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阿斗啊，司马炎把这个蜀国灭掉啊，把他掠走之后呢，他就一直在晋国生活。但是孟获每年还来看他， 看他之后呢，就说不要让晋武帝去亏待了他，每次立下来的时候都拿秤呢来称一称。晋武帝呢为了迁就这个孟获啊，对阿斗还是很好的，每次立夏这天都煮了糯米加豌豆啊，煮成这个饭让阿斗吃，吃完之后呢，阿斗呢吃了这个饭觉得很香，那么每次吃的就更多，那肯定每年称的时候都重上那么几斤。我觉得这个传说呢和史实未必是一致的，但是呢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啊人过得清静安乐，福寿双全，所以过这个节气的时候让我们增加体重，增加体重就是生活越来越好，希望我们能够过清静安乐福寿双全的日子。所以朋友们，今天咱们可以多吃点，吃完饭咱们也称称看看是不是我们也发福了，看看我们的日子是不是是越来越好。 好的，最后还有两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在5月12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年高考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晶、高夏两位老师将重点围绕避免退档和专业调剂等问题为大家进行指导咨询。场地的座位有限，请大家务必提前拨打电话进行预约，电话您记好的是400-600-7500 400-600-7500。另外呢，在5月13号教育面对面还将举办主题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网络直播公益讲座，了解网络的直播地址请您及时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进行咨询。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2018年中考的备考指南，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英语和生物两个学科，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您的问题。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我们马上走进今天中考的两大科目啊，英语和生物两个科目的备考指导。那么我们首先邀请出的是西城教育研修学院中学部英语研修员，负责初三毕业的年级工作王宇芳老师。王老师您好。 大家好。 嗯，欢迎哈。那么今年呢也是中考改革的第一年哈，我们首次实行了这个口试、听力和这个笔试的分离哈。那么目前这个笔试的占比的分数是60分哈。那么这个分数和时间都有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哈。那么在我们这个题型的设置还有数量上有没有相应的变化，需要有哪些是需要提示同学的？ 好，今年的英语中考的变化其实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大的。嗯，那么口试的这个笔试的这个60分呢，那么从题型和各个题型的所占分值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单项填空题，单项填空题呢由原来的1分一题降为了 0.5 分一题。那么虽然数量增加了，但是由10个题变成了12道题。 嗯， 但是呢从单项填空的整体分值上是降为了6分。那么完形填空呢也是由原来的10道题变成了8道题，分值也相应的降低，由 1.5 分降到1分。 嗯， 同时呢因为完形填空的整体题目的数量降为8个，所以从文本的词数量上也会减少，现在是得到的考试院的信息就是大概是降到了300字左右。 嗯 嗯，那么阅读理解还是 ABCD 四篇， 但是呢阅读还原这个题型是从今年的笔试题当中去删掉了、 嗯、 没有阅读还原这个题型。书面表达呢是由原来的15分降到了10分。这些变化都是会发生在今年的笔试题的这个部分。 嗯，有这么多变化哈、 嗯、 那咱们同学在备考当中如何应对呢？需要注意哪些？ 我觉得笔试发生了变化，其实对于学生来讲阅读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的。 嗯， 即使是删掉了阅读还原题，但是从60分满分的这个比重来看，就是阅读理解题还是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我觉得在复习阶段阅读理解阅读训练依然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任务。那么同时呢要加强写作训练的一个培养。 好， 写作能力的培养。 这个刚才这个王老师已经把重点给我们稍微拎出来了哈，一个还是阅读，还有一个是写作。往年说读得阅读者得天下，其实今年这个阅读的分量还是不变的哈。其实在学生准备的过程当中，有单词的记忆，还有语法的掌握，另外还有这个阅读能力的提升，可能在短短的哈近期还有50天不到的时间就要进行中考了、 嗯、 那么在近期哈咱们该如何把握这个重点呢？咱们敲黑板画一下重点好不好，王老师？ 嗯，好的。 嗯， 其实从英语的学习来讲呢，听说读写都很重要。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内，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的训练来做很多方面的一个培养。 嗯， 比如说我们通过阅读的理解，然后来加强对写作训练，也可以结合来做。 嗯， 就是还是不建议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过多的去刷很多的题。 嗯， 因为我们刷题呢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就比如说我们过多的关注的是应试的技巧，但是能力上可能会渐渐的缺失。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比如说在记忆单词的时候，我们要背单词，对吧？我们在考试说明当中列出了1600个词汇是我们中考必须掌握的，那么在我们记单词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些单词给它分类记忆。 嗯， 那么分类按什么来分类呢？我们可以按话题来分类记忆单词，就是让记忆单词的过程是灵活的，而不是单独的用中文英文的这种方式来匹配记忆。这种记忆可能是记完了就会容易忘、 嗯、 但是我们忽略了词汇的运用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就比如说怎么个分类法、嗯、比如说生活或者是这个地理环境这些分门别类的给他记忆哈。 对对，而且我觉得学生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个、哦、比如说你可以从运动的角度，你喜欢运动、 嗯、 那么在你记忆的单词当中，这个1600个单词有哪些词汇可以用于你来表达运动的一些话题、 嗯、 你可以归类记到一起。其实这个就是把词汇的记忆用活 啊、哦嗯。其实是不是我们在其实阅读考察的过程当中，每一篇阅读理解也都是有一个相应的主题的。 是的，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类别的这个词汇给它记住之后，可能看到之后、嗯、我下意识的我就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是的， 相当于是一个母语的翻译，不需要再有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哈。 是的，是的 啊， 是的， 这样也能够提高我们这个答题的时间和效率。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一定也要关注就是每一个词复现的一个规律。 嗯 嗯， 好，这个是词汇方面的哈、 嗯、 还有哪些词汇方面需要提示的？咱们在考试的过程中如何把我们已经记过的这些词汇哈有效的给它运用到考试当中呢？ 嗯，有效的运用到考试，其实从我们试卷答题的过程呢，都是希望比如说我们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嗯、 可以把词汇运用出来。 嗯， 即使说在我们面对题目的时候会发现一些提示词语，提示词语呢其实是给学生来完成写作过程当中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提示、 嗯、 那么有些学生呢会觉得这些提示词语看到了我不会用，那么这个又是刚才说到问题，就是词汇的记忆和使用有些脱节 啊。 所以我们在复习的过程当中把词汇比如说可以连写成句子呀、 嗯、 或者说连写成一小段文字来表达、 嗯、 其实是在帮助我们备考。 在帮助写作的备考 啊、嗯。其实掌握就是词汇的过程当中，阅读和写作也一连串的掌握了。其实刚才王老师谈到的有一个误区哈，是需要提示，特别提示给家长和学生的，就是关于注重这个阅读能力的训练，可能往往我们太过于注重这个技巧哈，每次拿到试卷的时候，先看的不是文章，而是这个答案， 对 啊，去对号入座哈。其实不仅仅是今年的这样的中考生需要就是重视这项的这个阅读能力，同时我们也需要提示初一和初二的学生，平时就是咱们还有三年的时间嘛，够咱们准备的，平时也一定要加大这个阅读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是的是的。 好，那么我们这个其实语言运用能力哈，近几年也是逐渐的在增强，每一个考察环节都会能够体现这个语言运用能力的考察。那么这一项能力我们在试题当中是如何呈现的呢？ 语言运用能力其实从今年的考试方式，比如说听说考试和笔试分离，其实对听说考试就是一个语言能力考察的一个角度啊、那么在笔试部分呢，对阅读能力的考察和写作能力是语言运用能力的考察。那么阅读能力其实呢，我们刚才谈到说更关注题目如何去选，那么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说我在阅读一篇文章，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是不是要去了解作者的一些写作的意图？我要去分析作者为什么要给我写这么一篇文章，那么他的大意是什么，还有他要传递给我的信息是什么，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阅读我们需要去获取的。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如何去提高一种能力，阅读理解的能力，如何去理解英语教学过程当中的语言运用的能力，那可能就有一定的高度了。那么如果理解了这个，我们再去看选择的题目选项，那么可能我们的正确率也会更高一些。因为在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当中，对阅读能力的描述是非常的就说明确的。那么有提取信息的能力，还有就是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然后理解通过一些信息来推断作者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含义。那么这些能力呢，都是我们在阅读训练过程当中非常关注的。所以我理解呢，就是在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是直接的体现的一个方式。 好，那么现在为我们介绍的是西城教育研修学院中学部英语研修员，负责初三毕业生的年级工作的王宇芳老师为我们进行的介绍。有相关的问题呢，大家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出的是中考生物和英语学科的备考，我们两位老师都会在直播间第一时间回答大家的提问。那么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要提示给大家两条消息哈。5月12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年高考公益讲座，高考志愿专家赵金和高夏两位老师将为大家进行指导咨询。您可以拨打电话提前预约400-600-7500 400-600-7500。另外呢，教育面对面还将在5月13号举办主题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的网络直播公益讲座。了解网络直播的地址，请您及时的拨打我们的预约电话400-600-5223进行报名。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呢进行2018年中考学科的生物和英语两个科目的备考指导，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西城教育研修学院中学部英语研修员，负责初三毕业年级工作的王宇芳老师，以及生物学科的生物学科的老师，为大家进行一个相关的备考指导。那么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我们的提问。那么首先呢，我们继续邀请出英语学科的王宇芳老师为大家进行一个指导。那么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哈，其实涉及到这个词汇还有这个语法写作等方面的，那么我们再来具体的聊一聊语法哈。可能同学们一提到这个语法会很头大哈，这语法我们到底该如何掌握呢？这个语法可能我理解哈，就是一个骨架，就像咱们中国这个主谓宾，然后咱们这个骨架搭好了之后，可能会不会对我们的阅读啊还是写作产生一定的帮助哈。这个分量到底是怎么样的，请王老师给我们做一下具体的介绍。 语法的学习很重要，但是语法的学习呢，如果光用单向填空的这种形式去作为你学习的一个效果的检验的话，那我们肯定会把语法的学习是学得非常的死的。语法的学习在今年的中考的考说明当中说到呢，就是说考察的是主干知识的一个考察，那么就更定位了我们的单向填空题对语法的考察更关注主干，比如说我们的时态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时态学习跟我们中文母语的学习是有差异的，我们中文是不用考虑动词的变化的，但是英语是要考虑动词变化。 我到现在都没摸清楚呢。 对，所以时态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它也算作我们的一个主干知识。那么在今年的中考单项填空的考察当中呢，会有把中考要求的五种时态，我们学了六种，但是就考五种时态，都会在语法选择题当中体现出来。那么其实从语法选择来选对是比较容易啊，经过一定训练就可以，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发现在写作训练当中为什么学生的语法依然还会出现错误，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反思我们语法学习欠缺了什么，欠缺了运用。所以语法学习很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更重视它的运用过程。 那平时怎么加入到这个运用过程当中呢？ 当然就是我们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是可以在通过你修改作文的过程来加强你对语法学习的理解。比如说我们写出了一篇作文，那么有很多时候呢都是交给老师之后老师来给你挑出错误。但是其实我们是建议学生能够自己来挑出错误来修改自己的作文。那么学生具备修改作文的能力，其实也是我们英语课程标准当中在五级要求当中提出来的，学生应该具备这种能力。那么在中考备考阶段，如果我们把我们曾经写过的作文拿出来，那么从语法的角度一遍一遍的来去修改，那么同时也会提升自己语法知识的运用和理解这种能力。 好，这个是语法方面的哈。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哈，就是阅读环节方面。这个阅读今年刚才跟王老师在私底下聊的时候，王老师跟我说就是今年咱们这个阅读的含量词汇量也是有所增加，阅读这个篇目的长度也会有所增加哈。这个难度会变吗？对于学生来说， 其实难度上来讲跟往年其实会保持稳定的，就是不会太大变化。但是现在学生的这么多年的运动训练会产生一些 训练的误区、 嗯、 就是学生更多的关注就是阅读策略和阅读应试的这种技巧、 嗯、 那么这种技巧和策略用的过于频繁，或者说学生从初中开始初一开始就一直在用策略和技巧来进行答题的话，那么学生有一些误区，就是他忽略了对文本精读的这种能力、 嗯、 所以如果这种能力欠缺的话，我们在答 C 篇或 D 篇的题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两道题或者三道题会答不对。 嗯， 因为这 C 篇和 D 篇在设题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题目是关注到文本当中的细节的一些描述，或者通过某种细节、某些细节来推断作者的写作意图。 嗯， 那么如果对文本阅读的能力偏弱的话，可能在 C 篇 D 篇的提升上正答率上就会是一种挑战。 嗯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做题的正确顺序已经给大家捋出来了哈，您别拿到试卷之后先看那个答案，一定要还是第一回归到文本，然后再从这个答案里面去找寻正确的一个标准。 是的是的，阅读呢 ABCD 四篇、 嗯、 其实四篇呢会有一些答题的一些策略在里面、 嗯、 我所说的答题策略可以是比如说 A 篇 B 篇的难度，它是允许你先去看答案、 哦、 然后再去看文章去作答、 嗯、 从难度上它是允许这样作答的。但是 C 篇 D 篇如果你直接先看选项，那么有可能有些选项会误导你对文本的理解、 嗯、 那么本来文本就比较难，那么你有些难句看不懂，那么你有可能被选项就带着就走了，就理解上就会有偏差 啊，有些细节会、 嗯、对 错过哈。 是的， 嗯，那么对于就是英语基础不是太好的学生来说、 嗯嗯、 因为还有50天嘛就要中考了、 嗯、 那么我们在短短的这几天准备的过程当中、 嗯、 我们也是要遵循先读文本然后忽略技巧吗？ 它是这样，我觉得从阅读能力比如说单词记忆也不是记得也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呢、 嗯、 我觉得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阅读能力的篇目。 嗯， 不要去一概的去挑战 C 篇和 D 篇，因为他阅读从细读文本的能力上来讲，他有一个进阶的一个过程。你如果是 A 篇 B 篇的这种难度，比如说小文在200-300左右的长度的200-300字这种长度的文章呢、 嗯、 你能让自己细读20篇或30篇，不一定非得做题，但是呢你能自己读进去， 嗯， 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慢慢提升你的阅读理解文章的这种能力。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方法的。 嗯 啊，不要着急，不要阅读不好我就去做 CD 篇， 嗯， 那有可能让你会觉得有一种挫败感 啊、嗯。所以说还是得先从基础的开始哈、啊，一点一点的增长能力。 嗯， 同时一定要把该拿的分给先拿到手哈、啊。 是的， 嗯，这个是阅读方面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考验咱们阅读能力的，但是和阅读题型又有稍稍的不同，那就是完形填空哈、啊 嗯。 那咱们在这个完形填空和阅读训练方法上有所区别吗？ 嗯，完形填空从今年的中考来讲呢，其实给我们考生带来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它的篇幅没有以前那么长了，是300字左右、 嗯、 那么这样呢对于我们训练完形呢可能会带来了更好的一个机会啊、 嗯、 那么以前呢学生在训练完形填空的时候呢就习惯是说大量的去做完形，那么在做完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提升的速度比较慢，有的时候呢做好了呢就会对的比较多， 嗯， 做不好的时候呢他就可能错误率比较高， 是完形填空特别不稳定哈。 对对对、嗯、所以完形填空其实它是两种能力的要求， 嗯， 一种是阅读理解能力，还有一种就是你对词语辨析词汇积累， 嗯， 对这种能力有一定考察。 嗯， 所以如果我们在平时坚持对阅读理解，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你能有一种精读文本的这种能力的培养，那么完形你不做你也会有所提高、 哦、 因为完形填空它是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来提升它的能力的。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完形的时候一定是先不要去看选项，你先顺着带着一些空， 嗯， 去从头到尾的先看一遍、 啊、通读一遍、 对，你不一定能猜出这个词 是填的什么，但是从中文的意思上来讲，也许你也可能大概其能了解这个空是大概什么意思。 嗯， 看完一遍之后再去看选项。 哦， 这样会提高你选项的正确率。 嗯，那么对于这个基础不是很好又想提分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在近期哈还是要需要回归到这个阅读文本当中？ 嗯， 其实这个阅读能力的提升也相应的能够提升完形填空的这样的一个分数。 对，然后老师在讲解完形填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词汇积累的笔记。 嗯， 就是我们总是建议学生有一个本儿，这个本上呢记下了所有阅读当中遇到的一些你收获的新的词汇或者是新的短语。那么完形填空当中的 ABCD 四个选项，这个词的差异性在哪儿？ 嗯， 如果我们有这个积累的过程，到你任何一次考试的时候，说我考前做什么，考前就拿出你的笔记本翻一翻，这都是你的财富，就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参加考试。 嗯，所以说平时一定要做好这个词汇的积累和辨析哈。 对， 好，一个是阅读，一个是完形，咱们都说完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大项哈，就是写作了。以往我记得我在中考还有高考的时候，老师说写作是近期最能提分的一个项目了哈。那这个写作在近期哈，咱们该如何备考呢？ 嗯嗯，如果你的老师说写作是最能提分的，那我能判断出来你的老师在平时给你的分是比较低的，他可能在统一 暴露了， 对，在统一阅卷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分数上会有一定的调整。 嗯， 那么我现在说呢，就是说其实写作能力是英语语言运用能力当中其实最高级的一种能力的一种考察。因为通过写作你是最能看出一个学生的语言水平如何。那么在中考呢，我们现在的题目呢是二选一的形式。 嗯， 那么这种形式呢给学生可以有一个平台，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或者说你有准备的话题来完成写作。其实这种考试方式是非常好的。 嗯， 那么我觉得我们学生在准备写作的时候呢，可以一要知道就是话题一定要想一想跟你生活相关的东西是什么。 嗯， 因为写作其实要来自于你真正的生活的体验。那么我们学生的生活呢，有你的家庭、学校，还有你跟社会发生的一些活动。 嗯， 那么在中学三年，或者说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最印象深刻的？有没有什么人让你最值得去写一写的？我觉得在进入考场之前，你要有一个准备。那么这个准备，这就是素材的准备。 嗯 啊，素材的准备之后呢，就是在素材准备之下去积累一些词，把1600个单词有哪些词可以用于这些话题。 哦， 啊，然后再把一些句型放在这些话题之下。 嗯， 写一写，写完了之后就把这些素材的话题一遍一遍的去修改。 嗯 啊，因为现在的写作呢对学生去把握要点可能并不是一个难事儿，因为题目已经把要点用中文和英文的形式都已经写出来了，所以学生只要是有准备的去走向考场，所以他的写作就会有好的一个成绩出来。 嗯，您说的这个积累材料哈，比如说一些好词好句，我们是需要背下来吗？然后直接可以套用吗？这种模式可以吗？ 如果背下来能放在自己的话题之下，比如说你跟你学校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我要说你有没有让你记忆深刻的一次活动，你这活动经历了什么，你从活动当中获取了什么，那你能不能把这些好词好句跟你要写的东西给它结合到一起去。 嗯， 不建议去背别人的范文。 嗯， 一定要有自己的内容。 模板也不行哈。 模板只是句型，你要往上去能就是迁移是可以的。 嗯， 但是不建议去背别人的范文。 嗯，以往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英语训练的过程当中哈，老师说这个同一个词汇不同的转换是一个亮点。 嗯， 那这一点会不会在中考当中也是阅卷老师比较喜爱的一种方式呢？ 我觉得中考阅卷的过程当中， 嗯， 就是老师会关注这个学生整体表达的清逻辑性。 嗯， 还有他的这种语言运用的恰当不恰当。 嗯， 那么我们也会发现有些孩子在写作过程当中去用大词儿 啊， 去用别人用过的大词儿，其实放在这么一个小的作文上可能 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 小题大做了。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中考作文当中有一个题目是让写一个留言条，但因为我们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老师更关注一些模式化的，比如写建议呀，或者你一定要写多少字啊，那么忽略了学生对写作题目的一个判断能力的培养。所以学生在写一个留言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写了100字的留言条，那么一个留言条如果你写100字，就感觉是不是特别的恰当。所以这个呢也是想告诉同学们或者我们听的家长，对学生要有一个对写作的一个判断的能力，不能因为太过模式化，而且尤其是背了别人的范文，就更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去写了。 一定要符合题目要求的标准哈。 对对 对。 好，那么最后哈，中考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王老师还有什么好的一些复习的策略，能够帮助我们同学们小提分数的？ 好，其实策略倒谈不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应该在中考之前，我们每天要保证一定的阅读的一个量。有学习能力的学习能力比较强的同学呢，建议每天都读3到4篇的阅读，你也不一定非得去完成多少道题，但是一定要有阅读的文本的阅读过程要输入。那么写作呢，建议每星期都能写一些文章，也可以把阅读和写作结合起来。就像我们有阅读表达题，对吧？那么我们看了一篇文章，你写一写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什么，然后哪怕就30字到40字都没有关系。所以是建议同学们能保持一定的阅读和写作的节奏来迎接中考。这样你进入中考的考场，英语面对英语试题的时候，你才有一种感觉 啊。就是训练我们这个语感能力哈，培养一下这个思维模式。 对， 好， 然后找出笔记本看一看。 好嘞，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王老师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生物学科，邀请到的嘉宾是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中学生物学科的研修员，西城区学科带头人杨勇老师。大家这一时间段呢，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教育面对面。这里是2018年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我们接下来呢，邀请出杨老师为我们进行生物学科的一个备考指导哈。杨老师您好。 好，大家好。 那么今年呢是北京中考改革的第一年，而且也是咱们生物学科哈首次进入中考。那么这一波学生可以说是第一次吃螃蟹的人了哈，有很多这个备考的复习的事情都是相当于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说咱们今天邀请出这个杨老师给我们拨开云雾见月明哈，给大家指明一个学习备考的一个方向哈。那么很多学生和家长其实在备考的过程当中觉得这个生物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是不是我这些要点背一背就可以了呢？杨老师，我们该怎么正确的认识这个生物学科？ 我想先问问主持人，那您觉得生物学科在你学习的过程中是文科还是理科呢？ 哎呀，我生物的时候是初中的时候哈，很遥远了哈。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误区吧，觉得背一背是不是就可以了呢？但是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说请杨老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学科的属性呢？我也有这个疑问哈。 其实你的这个想法呢，其实代表了我们现在很多的学生，甚至家长。

给它串联起来啊。另外刚才杨老师还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刷题还有这个试题方面，可能会有很多的同学和家长因为没有历年真题哈，会大量的买这些模拟预测题。那么其实杨老师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可以从各区县的这些考试试题当中然后进行的一个选择题目哈，这些题目才是质量更高的一些试题。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些专题层面的一些备考指导吧。刚才杨老师也谈到了，咱们30分哈，占比一共30分的这样的一个非选择题的这个项目，咱们分门别类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是这个实验科学探究问题，咱们近期准备需要注意哪些呢？ 对，因为实验探究呢，可能是理科的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在生物学科这儿呢，因为它要是解决真实的这个社会和生产实践的问题，所以显得呢相对来说比较重要。这种题呢其实在考试说明中也有一个要求，它很清楚地罗列出了我们对于这类题型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了解科学探究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提出问题呀，做出假设呀，制定和实施计划呀，选择材料啊，甚至是分析结果，能够得出结论来进行表达等等，对于这种基本过程和基本原则的考察是在中考这个阶段对学生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当然它跟更高阶段的要求可能还是有一些侧重点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如果落实到题上呢，那我们还是要从审题、分析推理和解答这样的环节上来一步一步的落实。其实在这些环节中呢，提出问题一般来说比较少的来考察，因为一般会明示这个问题，有了基本的问题之后呢再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提出问题这件事儿呢，使我们能够推断和判断出这个探究要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抓住实验的一个变量。那变量呢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其实其中的自变量呢就是我们要可控制的，要通过设置对照实验能够使它的自变量呢出现差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涉及到孩子们要把握的第一个关于实验就是对照的原则一定要很清晰，如何能够控制无关变量，使所有的研究的这个对象呢只处于一个变量是能够来研究的，其他的变量呢都相同，只有这一个变量是不同的，才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呢，我们在实验探究考察这一部分也经常会考察到，也是我们实验设计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哈，就是可重复。就是我们做的实验呢要有多次的一个重复的平均值来说明它是科学的，是客观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别人做了你的实验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来，这就使它变得非常客观。那刚才我说的单一变量呢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要素，一个是变量唯一，还有一个呢是对照的思想。那这三点结合起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中考的过程中对于科学探究类的试题要把握的重要的原则。 重点拎出来了哈，三大点啊，然后咱们一定要对号入座，进行一个备考的一个指导哈。 对，另外呢我想在这儿再稍微补充一点点哈，就是原则的设计呢，这种原则的把握呢能够我们很好的了解这个实验的过程和实施，但是不要忘了这种题目出现一般不是只是来考察你对原则的理解和过程的了解，那更重要的它还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你对结论和结果的一种表达。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想能够很好的根据题目中所出示的比如说实验数据啊，根据数据生成的图表啊，能够很好的来分析来表达。我觉得 语言表达的规范性是这样， 对，对于实验结果的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得体的表达，其实这点对学生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以往学生已经得出结论了但是用语不规范，其实咱们表达应该多用咱们生物学科的一些 术语对， 显得咱们专业一点。 对，那还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浮于表面，看的是什么就说的是什么，没有一个总结的过程。所以还是要研究人家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实验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让你的结论和结果呢往这个研究目的和结果上来靠，我觉得这是一种技巧。 好，那对于这个解答问题这个解决类的题目来说，咱们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的吗？ 其实呢问题解决说白了它不是一种题型，其实它是一种能力，对吧？因为它是生物学科能力的一个重要构成。 也是现在我们经常提的核心素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问题解决呢，它是囊括了很多种题目在一起的一种能力的体现。我想首先就是要识别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对问题进行一个最基本的分析和理解，要明确题目给定的条件和目标，也就是说知道人家要求我们干什么。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来进一步思考我们用哪部分的知识提取出来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又考察了我们在考试说明中刚刚复习到的刚刚谈到的哪个问题呢，具体的哪个能力呢？我觉得这是识别问题特别重要的事情哈，它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向性。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就是要对于信息来进行获取理解和判断了。一般现在呢题目都讲究情境，其实我刚才没有具体的说，在一级和二级的这种知识目标的要求上就谈到了是对于简单情境的一种分析理解，还是对于复杂情境的一种分析和运用。那借助于情境呢，其实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背景，我们怎么来理解和提取这里边要告诉我们的含义呢，也就是说能不能领会出题者的意图在哪儿，需要孩子们来进行判断。基于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识别了问题呢，领会了意图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解题的策略了。那解题策略呢其实有三个方向，我想对孩子们来说可能也是非常有必要告诉大家哈。一个是正向思考的策略，那所谓正向思考的策略呢，就是我们依据问题的条件一步一步的来向问题的目标来靠拢，那最终呢来归拢到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上来，这是一个正向思考的策略。那跟这个相反或者相悖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逆向思考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问题的结果进行反向的推理，在推理的过程中呢能够寻找问题的线索。你可能在正推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那这个时候呢你反推来找线索，那找到线索之后呢也能够快速的回归到问题解决的途径上来。这两种呢实际上在做题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暴露孩子的思维，这都是非常常见的策略。那还有一种策略呢，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比较常用的，就是排除的策略。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可能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哪个不对， 先把错误的排除掉。 其实选择题有时候也用这个策略，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策略。我把我假设的这种不可能很明显的这种不符合题意的这种可能性排除了，那剩下的一个就等于缩小了我解题的一个范围，那也给了我一定的空间，所以这样呢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但是我想呢，这些呢可能对于一些简单的题目呢到这儿就为止了，实际上很多题目呢对于学生的能力要求都相当的复杂，所以在这个解决完了这个常规解决问题之后呢，孩子们还要学会对自己的解决进行一个评估。也就是你把你解决的结果带入到问题情境中去，然后你来看看它的可行性是怎样的。这也是一个技巧。 正向反向还有一个排除哈，三大解决的一个策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回答这个科普阅读类的题目了哈。因为阅读无论是在这个咱们生物学科，还是刚才王老师的英语学科，以及咱们语文学科，这个阅读的量是一年比一年要有所增加哈。那么可能这个阅读类的题目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难点哈，这么长我们学生该如何读，然后如何在短时间内提取这个关键信息呢？杨老师有什么提示？ 其实阅读题呢可能是我们新中考切入进来之后是一个比较新颖的题目。因为以往我们确实是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们觉得对于语言性的学习上比较注重阅读。那实际上我在这里首先厘清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生物的这种科普阅读呢，其实它不同于语言文本阅读。其实它一个功能呢，除了来考察和提炼孩子的这种对于语言信息的处理能力之外，我觉得它还有很大的一个功能是现场学习。所以呢对于这个阅读呢，我觉得孩子们首先要静下心来，不要觉得这个阅读会有文本的障碍，其实这个可能在生物考察中不会有一些语法呀或者语义的这种障碍存在。因为从这个题材上来说呢，科普阅读题一般就是生产实践应用、科技前沿 或者我们教材延伸，比如说科学发展简史的一些内容，那这样呢就实现了对我们孩子的这种阅读素养啊，包括科学素养的一个检测和评价。它的形式呢也很少有纯文字描述的，那它更多的可能会配一些图片，或者是用一些图具、数据、图表来帮助呈现文中的一些信息。因为我刚才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我就说它是理科呢？ 是 因为这里边有数据、有图表，一定是帮助学生来进行一个图文转化，来理解理科中的一些关键的信息点。这样呢，就会使试题的这种素材的呈现方式非常多样化。所以孩子们呢，首先要悦纳这种文字呈现的方式。你要知道，这段文字无论是纯文字还是有图表的文字，其实告诉你了很多信息。那在这个基础上呢，要快速的通读一下，然后找到这样一些关键的信息，然后呢就是一个审题和析题的过程。这个审题和析题呢，其实也有三个角度要跟孩子们来提醒哈。第一个呢，一定有一些问题是侧重了考察基础知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孩子们能够快速的回忆相关的知识，要用扎实的这种基础知识储备来应对。那第二个呢，一定是有一些题目是考察你获取信息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尽量的在原文中要找到合适的信息，不介意用原词原句的答，但是你一定要准确的找出来。那第三个呢，就是对于综合性的题目呢，还是要整体把握，用已有的知识观念和技能能够结合起来，能够有一个多维度的输出。 好，那么最后还剩两分钟的时间，请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这个不足50天了，咱们冲刺复习备考，咱们还有什么一些有益的提示吗？ 好的，我觉得知己知彼呢，历来是我们在作战方面的一些好的方针，但实际上在考试来说，其实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知彼呢，就是我们刚刚谈了那么一堆考试说明有什么要求，对于一些具体的题型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那知己呢，就是我们要寻找自己和刚刚所说的之间的差异，你是差在基础了，还差在能力了，还是平时的对于信息的获取不敏感。我觉得这都是未来50天我们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一些作为。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想有三个关键词值得孩子们在最后的50天来关注。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信息，一个是逻辑。那也就是说，我们无论采用的什么样的方法，我们要在这50天之内让自己的知识变得更加系统，做概念图也行，思维导图也行，总之呢让知识更系统。另外呢，我们可以对信息更敏感，关注更多的事情。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表达的逻辑，借助于我们的术语啊、概念啊、开放性思维的这样一些训练呢，让我们的表达更有逻辑性。基于知识、逻辑和信息这三点的最后的复习呢，我觉得是有效的一个提升的方向。那另外从技巧上来说，其实我们开始也谈到了跟化学的这种两个学科在一起考试，两个学科同场考试，给孩子们思维带来了很大挑战，所以建议孩子们很好的合理的应用这个合考的时间。先答谁都无所谓，但是你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比如答生物，我就踏踏实实把生物答完；答化学，我就踏踏实实把化学答完。切记我做2道生物题再来做化学题 啊。 我觉得这可能孩子们在技巧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 好，那今天也再次感谢杨老师和王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进行的这么精细的一个解读哈。那么明天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将进行的是2018年北京中招的直播咨询贯通培养，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明天在5点半的时候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 亲民接地气、红酒明王山、